baby。

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一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Oh yeah， 那么长像猫一样蜷在窗台上，哒啦哒哒哒 ，Oh yeah， 那么长啊啊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，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。

再出现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

谢谢你给的这一切，而已转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